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始建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妇女本部和全国妇女联代等南朝鲜妇女团体3月8号在首尔的光华门一带举行了反对萨德、反对战争世界妇女和平行动集会。